飞过高耸的海洋，你假装看透了生活，只是和最初举手礼动，也期待一场相遇，不会醒来又分离。如果你说别再出发，他会杀死过去。别害怕，别害怕，只是悲欢离合的梦啊。相信吧，相信吧，听他唱完这首歌，总有一天我会变成一只不再垂涎自由的鸟，在你的笼子里陪着你衰老。就算孤岛已没有四季，也没人听见你的美丽，我还是要 做过 角坠落翻卷，离开街道对我说过什么最残忍，就是你狠狠把我一夜之间变成了大人，奋不顾身的天真瞬间化成一这个世界会有什么人可以把第一句掌声给未经污染的灵魂，虽然天地已无人，何不必要唤醒放逸的本能，能不能等一等。

再联络，各自都开始了新的生活。有些人在意的只是经过，无所谓结果。谁会想到我们曾经爱过？谁知道我们已不再爱了？还以为你的承诺比其他的承诺更听起来更像是一句真正的承诺。谁会想到却比我想象的更加烦？谁会想到说曾经爱过？谁知道我们已不再爱了？还以为你的承诺比其他的承诺更听起来更像是一句真正的承诺。谁会想到我们曾深爱过？谁知道操作起来却比我想象的更加繁琐。 苏醒，怀念一盏盏来临，就等我听一听。小心翼翼潜入梦境，如履薄冰的驼翼，又一次在门外遇见你。许多年旧事旧回忆，十年点点滴滴到天明。听晚风还细，时光却匆匆老去，洒水车路过，冲洗城市的记忆，玻璃窗一个一个像旧电影，每一盏都是刚褪色当时青春年少，我们相遇太早，紧紧牵手拥抱，都是太多心跳，岁月汹涌波涛，冲散恋人毫无预兆，从今只能凭吊。当时青春年少，时间无尽隧道，只能向前长跑，旧梦几度飘摇，醒来已经不堪寻找，还是难被你忘掉。 有浮云为我起，奈何鸿飞不见你。 离开你身旁。 是爱。 就会来。 当列车将岁月打开的缓慢，却从来不停歇。我搭上它和你告别，一走就走到了想你的今夜。我迎着异乡艳阳和风雪，心底有个地方和你重叠，只有孤独地面对这世界，才知道站在你身旁愿望多强烈。这个越走越远的旅客，有很多话藏在心里没说，有一些眼泪，一些苦涩，等再见时你来收割。这个越走越远的旅客，再也没搭上返程，只有那无尽无尽远方，拥抱走向他的流浪者。像艳阳和风雪，心里有个地方和你重叠，只有孤独地面对这世界，才知道站在你身旁愿望多强烈。有很多话藏在心里没说，有一些眼泪，一些苦涩，等再见时你来收割。这个越走越远的旅客，再也没搭上返程，只有那无尽无尽远方，拥抱走向他的流浪者，拥抱走向他的流浪者。

向他轻轻喊，那时候那首歌，因为舍不得，所以复习着。我向他转过身，那一年那个吻，青春的刮痕，亲下去还疼。我用孤独的养分，享受寂寞的气氛。Kiss me， 回忆记住雨季，不刻骨。 赏我很顺从人，当我是最佳陪衬，尽什么都不要紧，可一起那样回望原因，这爱侣胜在持续亲切路人，但是迎合你为何无人问我有几甘心，我是我为你尽死不著，然后忘掉埋没我才能留住你，被赞赏就如被重伤，其实你可有真正明白我，其实我可以跟你谈什么，讲真话可不可，你若很怕认识我，敢斗嘴的最初同学爱我，原谅我跟你未曾诚实过，曾为你刻意改变求什么，不管讨不讨好，我若不怕会被讨厌，自有资格去做你欢迎